但我哋话以弗所书保罗教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系被圣灵嚟到系充满啊。以弗所书嘅五章十八节，当我哋被圣灵充满之后，我哋同神同人嘅关系都会好唔同。同神我哋会系不断咁歌颂神、赞美神，嚟到系感谢神。同人呢，我哋会得系彼此嘅顺服。上一次系讲咗第一个关系，就系夫妻之间嘅关系。太太要顺服自己嘅丈夫，丈夫系要爱太太。今日会同大家系讲埋第六章以弗所书其余嘅两个关系，就系父母同仔女嘅关系，同埋主人或者系老板同仆人或者系员工嘅关系。我哋喺讲箴言嘅时候，其实都讲过父母同仔女嘅关系，但系主要嘅系经文嘅六章四节。六章四节就系俾父母嘅，但系喺树以弗所书亦都有系六章一至到三节，系俾仔女教仔女点样嚟到顺服父母。嗱，以弗所书嘅六章一至到三节话：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有应许的诫命。今天保罗给我们见到，原来给仔女的教导叫我们要顺服父母是有三点。第一点是道德的真理。现在在世上有很多人都说没有绝对的真理的，公有公理，婆有婆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不是的，圣经的真理是黑白的真理，神的话语就是真理。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一节，经文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节亦都说：你们作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这个就是圣经的真理，是神的话语，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做仔女是要顺服自己的父母。其实耶稣基督他都是顺服约瑟和玛利亚。在耶稣基督十二岁的时候，约瑟和玛利亚是带他去耶路撒冷去参加逾越节。逾越节完了之后，他们就回到去拿撒勒，但在路上高发觉不见了耶稣基督。约瑟和玛利亚都很担心，所以回到去耶路撒冷去找他。卒之在这圣殿见到耶稣基督和那些教师在一起，大家有问有答。当时见到耶稣基督的人都非常之的惊讶，一个这样的小老哥居然有这样的智慧。在这里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八节，玛利亚就跟耶稣基督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九节就回答，他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么？其实这件事我们见到双方都是有他的理由。约瑟和玛利亚不见了耶稣基督，当然是很担心。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不用担心，我在这里做着父的事工。但是耶稣基督仍然都是顺服约瑟和玛利亚。在说路加福音的二章五十一节，经文说：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他是顺服约瑟和玛利亚。有人说：但是我的父母不是约瑟和玛利亚呢？其实耶稣基督是哪位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约瑟和玛利亚呢？约瑟和玛利亚是罪人，是不是完全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仍然是选择来到顺服他 嗱，我哋在世嘅父母都系一样，都系罪人，都系唔完美嘅。好多时我哋都有好大嘅挣扎嚟到系服从我哋嘅父母。但系圣经就系话俾我哋听，呢个系神嘅真理，呢个系神嘅话语，我哋系需要嚟到服从父母。嗱，一个真正嘅基督徒俾圣灵嚟到充满，就会过住顺服嘅生活。喺屋企佢哋会系顺服自己嘅父母，将来结咗婚之后，两夫妻系彼此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嗱，一个基督徒，当我哋彼此顺服嘅时候，真真正正我哋顺服嘅系边位啊？其实我哋真正顺服嘅系耶稣基督。嗱，我哋睇完咗第一点。这个就是第一点，是道德的真理，是神的话语。第二点是圣经的命令。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二节，经文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有应许的诫命。我们知道这一条其实是十诫当中的第五诫。我们知道十诫前面那四诫是跟神的关系。由第五戒开始是人和人的关系，后面那六戒。人和人的关系是由家庭开始，是由一个基督徒是顺服自己的父母开始。前面那四条和神的诫命反而是没有应许的，第五条是有应许。我们一起来看看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二节，就是十戒的第五戒。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以长久。中国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人若果在家里是顺服自己的父母的话，将来去到社会，在这个世上都会是奉公守法。我们见到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以孝敬父母是行先。亦即是说，一个人孝敬父母的话，他就会是能够遵守其他的律例，不可杀人，不可奸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一切。一个人孝敬父母，他都能够行到是其他的诫命。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他数出很多人的罪。他说是有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真敬、诡诈、毒恨。但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其中一样就是违背父母。当一个人违背父母的时候，保罗说他很有可能是能够行埋其他这些罪。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一至到五节，保罗亦都告诉我们听末世的情形是会怎样的。人是会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但是再一次又提到是会违背父母。我们见到这个就是末世，越来越乱，越来越多这些罪恶。但是世人都会是违背自己的父母。所以在算屋企能够是顺服父母是很重要。一个人自世顺服父母，在社会，在这个世上都会是一个服从的人。但是一个人至少是违背自己的父母的话，在社会，在这个世上都会是出现有很大的问题。我们是讲了两点。第一点，这个是神的话语，是道德的真理。第二点，这个是圣经的命令。第三点，是有应许的诫命。我们刚才说这条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这个也都在十诫当中唯一条是有应许的诫命。以弗所书的六章二节也都说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有人说不是吧，我认识得很多人都忤逆他们的父母，但是他们都很长命。这里所讲的是一般性，当然亦都是有例外。若果一个人忤逆父母的长命的话，可能是神给他机会 知道他可以悔改，所以是给他有长一点的命。但是今天的经文亦都可能是有另外一个的意念，就是若果一个人是违背父母的话，他亦都会是违背世上执法掌权的人，他亦都不会是顺从律法，他会是做很多犯罪的事。当他是这样的时候，他就很有机会会得是连命都没了。所以一个人若果是孝敬父母、奉公守法、遵守世上的律例典章的话，这个人是可能是会更加长命。所以这里我们见到是有两个意念在里面。一个人若果是孝敬父母的话，可能神真是祝福他，给他有长寿和其他的祝福。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一个人若果他是顺服自己的父母，他将来在世上都会是奉公守法，他不会触犯法律，以致他有机会比别人是更加容易丧命。所以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亦都会是一个长寿的人。嗱，讲完咗俾仔女嘅三点，而家系要讲俾父母嘅教导。嗱，如果我哋注意嘅话，俾仔女嘅系有三节嘅经文，六章一至到三节，但系俾父母嘅只有一节嘅经文。嗱，我头先话讲箴言嘅时候，我都讲过应该系点样嚟到系教导我哋嘅仔女，所以有好多嘅呢个内容我都唔会重复。我们上一次讲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当罪进入了家庭，就发生了很大的事，夫妻之间、男女之间都造成了是有很大的问题出现。在到第三章罪进入这个世界，第四章开始就发生了很多是男女夫妻之间的问题。一路你读下去，创世纪全部都见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当罪进入了家庭，父母和仔女的关系亦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圣经里面能够看见的，就是以撒偏爱以扫，利百加呢他是偏爱雅各。两夫妻一人偏爱一个，以扫和雅各当然就是孖生兄弟。因为两夫妻是各人偏爱一个，两兄弟自细就不和。雅各自己应该是身受其害，爸爸不偏爱自己，他应该学乖，但他亦都没有学乖到，他是偏爱约瑟，造成了他的哥哥对他的不满，甚至是想杀死他，最后是将他卖了去埃及。摩西的哥哥阿伦，他是大祭司，他亦都没有教好他自己的两个仔，他两个仔都是祭司，结果两个仔都死在圣殿。另外的一个大祭司就是以利，亦都没有教好他自己的两个仔，结果两个仔招来杀身之祸。就算是最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亦都没有处理好他仔女之间的纷争，以致是他们家庭不和，最后亚沙龙是反叛大卫，甚至是追杀大卫，而大卫是因为亚沙龙的死是变得很伤心、很哀恸。我们见到在到圣经里面，真是家庭里面是很乱很乱。其实我们都应该学习圣经里面人物的失败，教导我们应该要怎样来到教我们自己的仔女。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说，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有很多的妈妈说，咦，这节经文不关我事噃，这个是给爸爸的教导，说你们作父亲的。但是父亲这个字原文希腊文 Pateros 这个字亦都可以是解释父母。这个字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 嗱，呢节经文话不怕王命，就系当时皇帝命令法老王，所有生下嚟嘅希伯来嘅男婴都要系处死。佢嘅父母就系因着信将摩西系收藏起来。嗱，呢节嘅经文我哋见到 paterus 呢个字系翻译做父母，同一个字。嗱，所以我哋知道喺以弗所书嘅六章四节嘅教训嘅教导，唔系净系俾爸爸，亦都系俾妈妈。嗱，其实俾仔女嘅教导，两夫妻都系有责任。喺箴言嘅一章八节话：我儿，要听你父亲嘅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嘅法则。父母都同样有责任嚟到系教导仔女。所以今日嘅经文，今日嘅教导，亦都系俾妈妈，系俾两夫妻。其实我哋教我哋嘅仔女，一开始就输咗一个马位噶咯，好似跑马咁，一开始输咗个马位，点解啊？因为我哋嘅仔女一生出嚟就系罪人，系有罪性，系自私嘅自我，系反叛嘅人。大卫佢喺度诗篇嘅五十一篇第五节，佢话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嘅时候就有了罪。佢自己知道自己喺妈妈嘅肚入边，佢已经系一个罪人。喺诗篇嘅五十八篇第三节啊，亦都话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一个 B B 仔，一个细路哥，我哋啲仔女唔需要教佢哋学坏嘅，佢哋自己生出嚟就系一个罪人，佢自己就识得系讲谎言、讲大话。他自己就懂得是行错路。经文亦都说他一生出来就是同神疏远隔离。每一个人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罪进入了世界，生出来都是与神分开。是要一个人长大了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才能够再一次是与神和好。我们见到我们的仔女一生出来就是个罪人。这个是内在的问题，但是还有外在的问题，内外夹攻啊。外在有什么问题啊？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将我们的仔女送回学，学校就会教乖他们。但是我们送他们回去公立的学校，你不知道学校教他们什么。有一个团体叫做 LGBTQ， 这个名字越来越长， L 就是 Lesbian， G 是 Gay，B 是 bisexual，T 是 transgender， 而家加多个 Q 是 queer， 越嚟越长啊！佢哋印埋好多个书本，好多个课本，要嚟做咩啊？俾公立学校嚟到用。而家已经有好多个公立学校系用呢啲嘅书本，呢啲书本就系不断咁样灌输同性恋嘅思想俾我哋嘅仔女。佢哋嗰啲书本会话，你的父母未必是一男一女的，可能是两个男的，可能是两个女的。我们新任的新上任的总统拜登，他亦都新近话，他说他要改变律法，要使到没人能够歧视，甚至一个八岁或者十岁的细佬哥，如果他要做一个变性人的话，亦即是说根据这条不可歧视的律法，如果这个细佬哥是要做一个变性手术的话，他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是歧视他或者是阻止他。这样就是给他有绝对的权力来到是决定做不做变性手术。有没有搞错啊？一个百岁的细佬哥脑筍都未生埋。 很可能他们想着好好玩。这个就是现在现今世代的问题。内外夹攻已经是一个罪人了，生出来外面还有这么多的压力，还有同辈的压力呢， peer pressure， 当细佬哥是见到同学是这样做，他们又这样做，问题大到不得了。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父母亦都有三点， 第一点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在树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一节亦都说，你们作父亲的，我们知道了这个字亦都可以解释是母亲，所以你们作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怎样惹儿女的气啊？惹儿女的气就是令到仔女是发嬲，激嬲他们。做父母的怎样会激嬲仔女？其中一个就是有些父母很喜欢将仔女的错是言过其实，是夸大。我们喜欢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如果我们夸大仔女的错，他们就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以后不要再犯这个同样的错。所以父母都很喜欢夸大仔女的错，这一样是会使到仔女惹儿女的气。第二种惹儿女的气，就是对仔女的要求期望是高到仔女都不能够是达得到。这一个尤其是在中国人的家庭就更加是见得多。生个仔的希望是望子成龙，生个女的希望是望女成凤。其实我们对仔女很多时是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很不 make sense。例如仔女如果考试拿了个 A 回来，父母未必开心的，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成日都说中国人的家庭 A stand for 什么 ?acceptable。拿个 A 是理所当然的， B 是什么 ?B for bad。你拿个 B 就不得了了。C 是 catastrophe,D 是 disaster, 越来越厉害。如果我们是对仔女有这么高的期望，他们做不到那件事，我们就会惹他们的气。另外有一样中国人的父母特别喜欢做的，就是啰嗦啲仔女，不停地指出他们的错，但是从来不会赞赏他们。为什么不赞赏他们？中国人成日都说怕会赞坏啲仔女，不会赞的，只是得闹啰嗦。其实我们的仔女很希望我们是赞赏他们，关心他们，爱他们。讲到惹儿女的气，另外可能亦都有一个极端的。这个极端就是宠坏我们的仔女，太过宠爱他们，太过保护他们。你说宠他们保护他们都有问题？是啊，因为我们不让他们承担任何的责任感。一个仔女很希望自己有些责任感，当他们是做得对的时候，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很希望是有责任感。但是当个父母是很宠的仔女，过分保护他们，样样帮他们做晒决定，就会是惹儿女的气，因为我们根本是没有给他们是有责任感。除了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都要养育我们的仔女。养育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四节，我们上一次讲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丈夫是要保养姑息他们的太太。保养这个字和养育原文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就是 nourish, 就是 nurture 这个字。我们要教育要养育我们的仔女是由心里面开始，由心里面开始，然后能够改变他们道德的思想，能够改变他们的灵命，但一切是要由心入面开始。马可福音的七章二十一节，耶稣基督说，一切的污秽，一切的罪，都是由里面，都是从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到发出。所以我们的着手是要由心里面来到着手。我们说在这里以弗所书的五章六章，我们要被圣灵来到充满，以致我们有不同的关系，能够彼此顺服，夫妻的关系，父母仔女的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但是我们是要被圣灵充满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关系。圣灵充满怎样能够做到啊？我讲过，就是让神的话语来到渗透你，以致你能够被圣灵来到改变陶造你的心。改变了你的心，你自然就会有行为的改变。一个基督徒不应该是做外在的来到是做给人看， 一个基督徒应该是由内心的改变，透过神的话语的渗透。我们的小朋友，当他们，我们的仔女，当他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是没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一个人要接受了耶稣基督，才有圣灵入住在他们的里面。当小朋友，我们的仔女未接受耶稣基督，父母就要是来到做圣灵的工作，要来到是好像圣灵那样来到保护我们的仔女。我们就成为了我们仔女的保卫师，保卫师就是圣灵。嗱，你话我哋要学圣灵嚟到保护我哋嘅仔女，点样嚟到保护佢哋？嗱，我哋睇睇圣经约翰福音嘅16:8，话圣灵嘅工作系咩呀？系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带领我哋。所以父母要代替保卫师嘅呢个责任，就系要教我哋嘅仔女为罪、为义、为审判。乜嘢叫做为罪啊？就是要告诉我们的仔女听什么是罪，不是说单单跟仔女说你这样不做得，你那样不做得，而是要告诉他们听为什么不做得。因为这个是罪，是不为神所喜悦。我们要告诉仔女听，神是圣洁的，神是不喜欢罪，是憎恨罪，所以他们是要小心不要犯罪。除了为罪，亦都要是为义。刚才讲过了，要告诉我们的仔女听，神是圣洁的，憎恨罪，神亦都是公义的，所以罪一定要是得到审判。所以当他们犯罪，是应该要认罪悔改。当我们教我们的仔女自小就懂得认罪悔改，他们大了之后都会得是容易被圣灵来到感动他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为罪、为义，是圣灵的工作。还有第三点，是为审判。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曾经讲过，他说做父母应该早一些来到是将审判和甚至地狱的知识来到灌输给我们的仔女。从小就要教我们的仔女是敬畏神，这个世上是有审判，是有地狱。我们千祈不要等到我们的仔女大过，天不怕地不怕，然后才去灌输这些这样的思想，他们不会再害怕的了。我们要是他们还是年轻的时候，灌输审判的知识给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在这里箴言的22:6，说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我们要是自细教我们的仔女关于神的话语，以致他们大个都不会是离开神。我们自细就要教我们的仔女怎样能够认识神，怎样能够爱神，服从神。我们要是教他们有个内心的改变，而不是说只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很多时父母只是针对他们的行为，其实应该是有个内心的改变。当仔女的心是有改变的时候，他们自然行为都会是被改变。第三点，除了我们第一点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点是要养育他们，第三点是要教训和警戒他们。在希伯来书的12:6，经文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尚且是管教我们，他爱我们所以管教我们，同样我们一样要管教我们的仔女。管教这个字就是以弗所书6:4，说父母要教训仔女是同一个字。这一点教训和警戒仔女，我在讲箴言的时候，父母的智慧是特别的讲得详细。在这里我只需要是大概是总结一下，一共有四点。第一点就是说要从小来到训练我们的仔女，在他们能够改变的时候来到改变他们，当他们大个的时候就不容易改变他们，所以我们要自小来到训练。 第二点话，我哋系要培养我哋仔女对神话语嘅兴趣。嗱，我哋头先话啊，一个细佬哥，一个人要被圣灵嚟到充满，系需要系被神嘅话语嚟到滋润，被圣灵嚟到带领。所以我哋系需要将神嘅话语自细系灌输俾我哋嘅仔女认识。第三点系要矫正我哋仔女嘅错误。嗱，当我哋矫正嘅时候，有时可能是需要体罚，但我们要知道不是出气，我们是为了我们的仔女好，我们是爱我们的仔女，才是矫正他们的错误。第四点，就是我们是要坚定我们仔女的信心。最好坚定仔女的信心，就是父母有一个好的榜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懂得管教批评我们的仔女，好严厉好严厉，但是自己呢是讲一套做一套。我们的仔女的眼睛是很雪亮的，是明亮的，他们知道的。我们一定要在仔女面前以身作则，是有个好的榜样。讲到惩罚，我亦都需要是指出一点。我们惩罚仔女不是惩罚他们的错误。有人说有没有听错啊，不是惩罚他们的错误。好多时啊，我哋都会做错嘢，例如係倒泻啲水啊，倒泻奶啊，例如我哋都会唔记得咗啲嘢，呢个係无心之失，好多人都会係咁样。但係我哋就唔应该係咁样嚟到係好严厉咁罚我哋嘅仔女。我哋罚佢哋係因为佢哋反叛，如果佢哋有个反叛嘅心，呢一个一定係要惩罚。Susanna Wesley，佢就係约翰韦斯理同埋查理韦斯理嘅妈妈。一个妈妈係能够训练出两个属灵嘅伟人，係实在唔简单。佢曾经讲过，佢话父母要克制仔女嘅自私自我。佢话要同上帝一起嚟抢救拯救灵魂。好有趣呀，佢睇教仔女係抢救係拯救灵魂。佢话若果父母係放纵仔女嘅话，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如果我们不能够是帮助我们的仔女锻炼他们的信心，不能够是使到他们得救的话，我们将永远地失去我们的仔女。讲完了是父母和仔女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在树以弗所书里面讲第三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主人和仆人，或者是老板同埋员工嘅关系。喺以弗所书嘅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话：又当存敬畏基督嘅心，彼此顺服。嗱，呢度当然系讲，若果系主仆、老板同埋员工都系基督徒嘅话，就应该系彼此顺服。唔单止系员工顺服老板，老板有时都应该系顺服自己嘅员工。嗱，若果只有一方面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应该怎么做啊？就是是基督徒那边应该是顺服。在说讲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之前，可能要澄清一下，就是因为圣经里面有太多是讲主仆的关系，有很多人就认为圣经是主张贩卖人口，是奴隶的制度。其实不是的，其实圣经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字来到代表仆人这个职业。仆人通常在圣经里面讲的都是家庭里面的仆人，不一定是奴隶。再讲，其实圣经是很反对贩卖人口。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十六节说，贩卖人口是死罪来的。如果一个人他是很穷，他需要钱，他是可以是卖身，将自己卖给一个是有钱人，成为他的奴隶，这个法律是容许的。但是个主人绝对不可以是苦待他的仆人。根据法律，若果一个主人他是苦待他的仆人，他的仆人是可以是重新获得自由。这个在说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都是有讲到。另外在申命记的二十三章十五节亦都话到，若果主人是对仆人唔好，个仆人是出走，俾人揾到个仆人，你唔可以将个仆人 送翻去个主人嗰度，因为个主人系苦待呢个仆人。喺利未记嘅二十五章啊，仲话唔可以亏待仆人，七年系要俾仆人系重新获得系自由。啊，佢哋离开嘅时候，个主人仲要丰丰满满咁打赏呢一个仆人。嗱，呢一个系记载喺树生命记嘅十五章十节。嗱，若果个仆人觉得个主人系好嘅，佢愿意自己留低嚟到侍奉嘅主人，佢系有权咁做。嗱，如果我哋留意喺新约路加福音嘅七章一至到十节，讲到系有个百夫长，佢同佢嘅仆人系有好好嘅感情。啊，佢个仆人病咗，佢甚至去求耶稣基督嚟到医治呢个仆人。嗱，我哋见到圣经教我哋吓系要好公平咁样样嚟到系对待仆人。嗱，我哋不妨先睇睇教导俾仆人嘅三点。第一点，呢一个系绝对嘅服从。嗱，喺树以弗所书嘅六章五节所讲嘅主人，有人会问：究竟呢个主人系基督徒定系唔系基督徒？嗱，经文系冇讲到。有人话：啊，我个主人如果唔系基督徒嘅话，用乜嘢俾佢折磨死啊？你叫我顺服佢？又有人话，你知道我个老板系点样嘅人，你就唔会叫我去顺服。但系经文冇话到咁样嘅主人你就顺服，啊咁样嘅主人你就唔顺服。经文系话一律系要顺服，无论系基督徒非基督徒。喺彼得前书嘅二章十八节，经文话：你们作仆人嘅，凡事要存敬畏嘅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不是只是顺服那些温柔善良的基督徒，连不是基督徒乖僻的你都要顺服。除非你的老板叫你做违反圣经的事，这又另计。在说提多书的二章九节，保罗甚至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保罗说你连顶撞你的老板你都不要顶撞，你不喜欢那份工你可以转工，但是如果你是愿意留下的话，你是需要顺服你的主人，顺服你的老板。另外在这里提多书的二章十节，经文说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要在人的面前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教导有作美好的见证，在人的面前对神的话语有美好的见证。这个就是正是在这里提多书二章五节保罗刚刚讲完，一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免得神的道是被毁谤。一个人被人见到一个基督徒的妻子如果不顺服自己的丈夫的话，就会被人讲闲话，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会得是亵渎神的话语，会得是毁谤神的道。另外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一节亦都讲到，若果一个基督徒的仆人如果他对主人是不恭敬的时候，就会被人是亵渎神的名。那些人就会说原来基督徒是这样。我们的工作的态度我们见到是会影响人对基督教甚至对耶稣基督的观点。当我们做得好，人对福音是有兴趣，但是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人对福音就会有抗拒性。在树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一节所讲的，当然这个主人就不是基督徒，是非基督徒。有人又问了，若果自己的老板是基督徒那又怎样？有人说是基督徒就好了，我不需要那么勤力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二节说，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若果有基督徒，你对一个非基督徒的老板你都那么勤力了，你对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你更加应该是格外的勤力来到是替他工作。我们讲了第一点， 是绝对的顺服，第二点是属灵的工作。有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工作还工作，信仰还信仰，礼拜日离开了教会之后，礼拜一回到去工作的场所，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在以弗所书的六章五节说，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但有没有注意到经文说肉身的主人？这个正是问题。很多基督徒都认为这份是肉身的工作，和我的信仰无关。我以前做工程师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同事，他们是基督徒来，但是他们就回到工完全是没有基督徒的样式。他们回到去就觉得他们的肉身到了，回了工了，这样就可以了，坐满八个钟就斗人工，好像是坐监一样，好像老板给钱他们是肉身来到坐监，坐满了他们回家，不是说真真正正回到去来到是做工。注意今天的经文说，我们肉身的主人，亦都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是肉身的主人，我不需要服从他。我属灵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我服从耶稣基督，但我不服从我肉身的主人。经文怎么说？要用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服从肉身的主人，好像服从基督一样。当我们服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们就是服从耶稣基督。经文说用诚实的心，这个就是一心一意这样的意思，来都是服从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见到我们俗世的工作和我们属灵的信仰是完全分不开。有一个基督徒的秘书，他以前是很憎他的老板，见到他老板的前面就憎他后面，见到他老板的后面就憎他前面。但是有一天他读以弗所书是读明白了，他跟住以后逢见到个老板，他就认住耶稣基督站在个老板的后面，他对他老板的态度完全是改变了。就算他老板叫他做很琐碎的事，他都是非常之的落力，是要求自己是做到最好。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我们又见到是从心里作，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要被圣灵来到充满，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来到是陶造我们的心，是要有个心里面的改变，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我们的作为有改变，而是我们的内心改变，以致我们的行为亦都是改变。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就算是很琐碎的字，饮饮食食我们都要荣耀神，何况是我们的工作。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亦都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我们工作的单位，我们要将自己献上，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上来到是荣耀神。跟着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六至到七节话，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服侍人。不是眼前的功夫，不是眼前的侍奉，而是不是讨人的欢喜，是讨神的欢喜。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是很勤力来到工作，不是说有人见到我们才勤力，而是当没有人看着我们，我们一样勤力。这个就是讨神的欢喜，因为神是永远地与我们同在。经文亦都是说，从心里遵行，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一样。给我们又一次见到是由心里面发出，不是说单单是改变我们的行为。第三点， 就是有主的赏赐。我们不单止要绝对的顺服，我们要知道这一份是属灵的工作，我们亦都知道我们会有将来的奖赏。嗱，好有趣，头先话俾仔女嘅教导，去到第三点都系一个奖赏嚟嘅，系一个祝福嚟嘅。话若果仔女孝敬父母，就会点啊？会得系得福，在世长寿，系嘛？而家呢度又俾我哋见到第三点系有主嘅赏赐，喺以弗所书嘅六章八节。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是按所行的得赏赐，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的赏赐是更加大，我们做得不好的话，我们的赏赐就没那么好。有一对是宣教士，他们去到非洲来到是为主工作，做了四十几年的宣教士，他们是退休了，回到来美国。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所以他们是坐船回来美国。他们就快这个船是到达码头的时候，见到人山人海。他们说，哇，是不是来欢迎我们啊？其实不是欢迎他们。原来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坐在同一只船回来。罗斯福是去非洲去打猎。打完猎回来，好多人来都是欢迎他，有记者有电视台的人。哇，这两夫妻见到有好大的感叹。个丈夫同个太太话，佢话我哋为主辛劳咗大半生，返到嚟自己嘅屋企居然係冇人欢迎我哋。而呢个总统去呢个非洲度假打猎咋嘛，返到嚟你睇咁多人欢迎佢。嗰日夜晚佢哋两公婆係祷告，神就感动嘅太太嚟到劝个丈夫。个太太同个丈夫话，佢话老公呀，唔好灰心，其实我哋未真真正正係到达我哋嘅家，我哋未返到去我哋真正嘅家，就係我哋嘅天家。佢话去到天家，我哋自然有我哋应该得到嘅奖赏。呢一个就喺度以弗所书六章八节话，按所行的得主嘅赏赐。我仲有一个信息下一个礼拜讲埋，我就会开始是讲一个天堂和地狱的系列，叫做天地揭秘。其中一个的信息就是讲到我叫它做天堂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就是在天堂的颁奖的仪式。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会得到从神而来的奖赏，会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讲完了是给仆人的教导，我们不妨看看给主人或者是给老板的教训。在树以弗所书有四节的经文是给仆人的，但是只有一节的经文是给老板的。有人说那不公平，给老板的只有一节经文，但是你看埋内容先。在这里以弗所书的六章九节经文说，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什么叫做也是一理啊？就是所有刚才说给仆人的都是给主人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主人的教导是有五节的经文，给仆人的只不过是四节。我相信神是绝对是公平的。我们刚才说给仆人的有什么的教导，就是要绝对的服从。主人一样，你说主人还要服从谁啊？主人要服从的就是同一位的主在天上。但是你说我的老板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仍然都是神掌权的，始终他都是要服从神。争在是现在服从还是将来服从。我们见到就是还有第二点，就是这个是属灵的工作。我们刚才说不是说做给人看，是要一心一意来到是侍奉老板。老板都是一样，老板都不是做给人看的，都需要一心一意来到对待员工。不是说有人见到就对个员工好，没人见到就糟质他。都是一样。但是给老板就加多了一节的经文。六章九节说，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做老板的你不要是威是势，你不要是去威吓你的员工，你不要去虾人，因为你在天上有同一位的主人。在这里哥罗西书的四章一节也都说，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无论是主人无论是仆人，都有同一位主在天上。无论你的老板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他将来都会是要在神的面前来到作出交代，他怎样来到对待他的员工。若果你在你工作的场所发觉是有不公平的事，不公平的事，你不要理那么多，你做好你自己应该做份内的工作，你将其余的一切你交给神，申冤在神，将来你的老板是有一日会去到神的面前，他要作出交代。我们做好自己应该做，然后我们是信靠神。最后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说上一次做太太的被圣灵充满，来到顺服自己的丈夫，究竟他顺服的是谁啊？真正顺服的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又见到了一个仆人顺服他的老板，他真正顺服的是谁啊？亦都是耶稣基督。经文说，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而且我们亦都见到，无论是主人无论是仆人老板或者员工，都有同一位主在天上。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要顺服我们的主我们要服从耶稣基督。加纳这个地方在非洲的西部的一个国家。加纳它主要的言语很有趣，是没有信仰这个字的。你要问人家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你是问他你服侍着哪个，你是顺服着哪个。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说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但我们有没有真真正正的是顺服过我们的耶稣基督，顺服我们的主，有没有服从他？如果我们说是顺服主的话，我们就应该是彼此地来到顺服。我们同人的关系是表现出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是两夫妻，妻子是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我们有没有在家庭，父母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儿女是顺服自己的父母？我们在工作的场所，有没有是老板善待他的员工，而员工是顺服他的老板？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有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感谢你是教导我们，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被圣灵充满，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彼此的顺服。愿意我们都能够在家庭做起，有一个属灵的家，以致我们是能够有一个属灵的社会，跟着我们就有一个属灵的国家。愿意美国都能够是从一次是再投入你的怀抱，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在到家庭中来到开始，先在家庭里面彼此顺服，以致我们是能够有一个蒙你喜悦的国家，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